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集，林锦轩的惊讶，板报。 啊，不是，我…… 陆兆颖腾的一下站起来，脑中灵光一闪， 我觉得他很像。是像我妈，俊爷。 翻来覆去的，他还真想起来一个人。陆兆颖估摸着，不给俊爷一个解释，说不定不到今天晚上，他可能就要飞到非洲去挖矿了。像他妈当然是随口诌的，但陆兆颖暂时想不起来具体那种熟悉感来自于哪里。程俊面无表情地继续看着他，一双眼眸浓俊的像墨。陆兆颖的头皮却都要炸起来了，他灰溜溜地把三人吃的碗收拾好。 那俊爷，我洗碗了。 程俊收回目光，轻描淡写地嗯了一声，听不出喜怒。窝在厨房里的陆兆颖松了口气，碎碎念着，脑海中还在思索那份熟悉感来自于谁。林家，秦宇这两天一直在练小提琴，从晦涩到熟悉。林婉嫁的是京城，秦宇知道他姑姑嫁的家庭在京城有个什么地位。别看林家在云城算得上豪门，放到京城就不值一提了。既然有这个机会，他怎么也会死死抓住。除了上课去学校，秦宇连吃饭的时间都很短，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在琴房。楼下，林锦轩今天回来的晚，吃饭的时候才发现秦宇不在。宁晴笑得开心， 啊，宇儿啊，他在琴房练琴，我待会儿给他送饭，他最近小提琴拉得很有进步。 林锦轩没有想到他这么刻苦，他也听过林婉说起京城老师的事，不算太意外。吃完饭，他去二楼书房，琴房的门没有关紧。路过琴房的时候，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。他听过秦宇拉的小提琴，可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的。脚步顿了顿，秦宇放下小提琴，一抬头发现林锦轩就站在门外，有些惊喜。 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林锦轩将手里的手机塞进兜里，温文尔雅地笑着，声音也温和。 雨儿，你小提琴进步不少，就是少点感情，多练练就好。 林锦轩从小是弹钢琴的，因为都懂音乐，林锦轩很少夸他，顶多是他问他的时候，他点点头说一句还行。这还是第一次林锦轩主动地夸他。秦宇抿了抿唇，然后笑道， 谢谢哥，这是我自己做的曲子，不过还需要改进啊，有时间的话我可以请教你吗？ 你自己？ 林锦轩有些惊讶，这曲子又苍又冷的，格局有些大，听起来太不符合秦宇。秦宇点点头， 只是还需要改进。 是需要改，整体风格不太合适。你把简谱给我，我给你看看吧。不过你很厉害。 林锦轩看着秦宇有些意外，最后又忍不住赞叹道。闻言，秦宇只是歪着头笑。次日上午第二节大课，秦冉陪林思然、聂飞去拿彩色粉笔。高三了，愿意搞这些板报的人太少，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三两天时间，非常紧。林思然只找到聂飞一个同伴，聂飞负责画画，时间很紧。林思然就拉着秦冉一起去。去拿彩色粉笔的时候，林思然偏要秦冉跟他们一起。吴言去办公室拿英语卷子，正巧碰到秦宇在拿物理试卷，他便在办公室门口等秦宇一道走。到走廊的时候，看到秦冉跟林思然在楼下， 正从综合楼往教学楼走，期间还有高二的男生光明正大的给他递情书。想起昨天发生的事，今天来学校乔生也没有找他，秦宇抿了抿唇，似乎不经意地问着， 你们班的乔生跟那个新同学怎么样？ 你说秦冉啊？ 提起这个，无言表情也十分复杂。 乔生挺照他的，班里没人敢跟秦冉过不去。 从上回那一大罐棒棒糖，到昨天乔生要收拾蒋寒那群人，九班都没有人敢小声议论秦冉了。 这样啊？ 纵使料到，秦宇的脸上也说不出来什么表情。他跟乔生说起来算不上熟，主要是因为徐瑶光。乔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一富二代，却跟在徐瑶光的屁股后面。秦宇是通过徐瑶光认识乔生的，此时却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是沉默着。无言见秦宇还看着楼下走着的秦冉三人，也低了低头，撇嘴，语气中含着酸气刻薄。 是我们班的板报，没人愿意做，老高找了林思然，聂飞是会画画，也不知道秦冉掺和进去干什么，他会啥？字写得跟狗爬一样，别搞砸了我们的板报评比。 秦宇走在一边听着，思绪却在飞扬。板报有两天时间，是做第一期主题关于高三高考的板报。林思然的字写得不错，他利用课余时间搞板报内容，聂飞构思画的部分。星期二，林思然利用中午自习、课间还有晚自习的时间，几乎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完了，留了空白给聂飞画画。星期三中午，聂飞画了一点，剩下的就等着晚自习画。他们晚自习六点到晚上十点，四个小时也够了。到傍晚放学的时候，板报上还有一大片空白。秦冉坐在凳子上翻着自己的书本，他坐在里边靠着墙，懒洋洋地支着下巴，等着林思然先走。两人都还没有走，就看到聂飞绞着手指走过来。林思然放好数学卷子，挺开心的。 聂飞，聂飞，等等我，马上就好。 他最近两天都跟聂飞一起去吃饭。还没说完，就见聂飞十分愧疚地朝他鞠了一躬。 思然，秦冉，很抱歉，我不能继续参加班里的板报了。刚刚有人通知我，学生会那边有个校园提醒板报，我必须去。 聂飞是学生会文艺部的干事，这算是公务。林思然也知道，强笑着。 没事。 等聂飞离开了，他才坐倒在椅子上，愁眉苦脸地看着空白处才填了不到四分之一的板报。 哦，冉冉，我们怎么办啊？ 要是昨天说，林思然还能找到人，可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还有一部分人走读，不上晚自习，林思然想要找人都找不到。林思然正烦着，前面一个女生走过来，压低了声音。 思然，你是不是得罪秦宇了？ 那女生小声地开口。林思然懵逼，直接摇头。他之前还跟秦冉提醒过，学校里秦宇是绝对不能惹的，自己怎么会犯错？ 怎么可能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那女生看了林思然一眼。 下午我去综合楼的时候，看到秦宇让聂飞帮忙画学生会的宣传板报。 秦宇家世好，学习好，比起林思然，聂飞去给秦宇帮忙也并不难让人理解。纵然知道如此，林思然还是愁眉苦脸的，在发愁剩下的板报。找不到人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了。秦冉将手机丢回口袋，站起来敲着桌子，垂了垂眉眼，脸笼罩在朦胧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。你先去吃饭吧。他的声音也很轻。 林思然今天也没有心思打趣，一脸郁闷地走去食堂。一中挺大的，食堂跟教学楼隔得很远，要走将近十分钟。徐瑶光晚上要跟徐校长一起吃饭，没有去食堂，途中回班级拿自己的外套。今天班上的门没有锁，他塞回钥匙朝前门走，前面门半开着，他手刚伸进去就看到后面的黑板前似乎站了一个人，在黑板上画着什么。徐瑶光下意识地停在门的不远处，眯了眯眼，眸光清冷地看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